能够理解他的做法。其实除去医生这样一个角色，大夫也同样是丈夫、妻子，是父母，也是子女。只愿在医患关系之间能够多一些理解，也只愿儿女能够多一些时间陪伴父母。生活不易，都需要且行且珍惜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